锵锵三人行，今天呢咱们请来了一位大学者啊，终于出山了。您在我们这个香港嘉宾里是唯一一个需要专车去接您出山的。 不是第一次，下次就不要。 丁学良老师啊，以前在咱们节目也来过。香港科技大学啊，您算是什么专业？社会学。 我们不叫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 五个专业在一起。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学、人类学。他最后放在一起还有国际关系。 哎，您是安徽人， 就是接受垃圾的那个省。 接受垃圾的，对，一下指到我们这个话题了。 没有，我今天来到看到丁老师嘛，哈，当然非常高兴，可是也心里也阵阵的悲哀。因为自从上回我跟小田吵了一架之后，就不再安排女嘉宾给我了。 哎，没有，是这样，哪儿跟吵架？小田那是暗讽我呢。 是啊， 这以后咱们这套直男癌得收一收了、 就是、我出来替你挡刀啊。 对， 结果网上都说我们被打脸，所以从此以后不安排女嘉宾给我了。 哎，兄弟就是要这样嘛，就是碰到女性攻击的时候要共御外患啊。那个今天那个丁老师来，丁老师这鼎鼎大名是吧？这叫您这名字的都厉害，这个一不留神整出西安事变了。 对，没错，我刚开始啊，因为我孤陋寡闻嘛，我记得好久以前刚开始在报纸杂志看到丁老师的评论哈，我本来还看错张学良。对，还有，还在吗？张学良 健在，还健在。 对对对，原来丁学良啊。 您是可能有跟张学良一样，这叫学良的，可能得享长寿。 这个不是，我们是加这个名字，还都是按家谱起的，但是到我为止。我以后就家谱就没了，就是对的。我后来就遇到一大堆国内什么运动啊，什么什么一大堆事儿。 那您这是家谱上的 最后一个按家谱算。 哎呦，这真是 可以重建家谱。 重建家谱很费事，很花钱。 是吗？碰到一些 很花钱。 老师也是到这样家谱没有了，那自己重来嘛。 很花钱。 学习对，学习向上哈，这样子。 对，这个，但是这就说到他的这个家乡了，对吧？安徽。要不说呢，咱们经常这个看看微博有好处。我有一个微博，我也不大上去哈。哎，我就发现是观众提供这个话题，说这个跨省偷运垃圾，你们为什么不聊？是吧？浙江的垃圾运到我们安徽了，你们为什么不聊？我一想，他就是安徽的。 最早讲垃圾这个话题啊。我建议他们做是1994年，我从澳大利亚，我从离开香港这个到澳大利亚也这个之前，我跑到北京去，就是 CCTV 那个崔子源，他当时要我就是提12个题目，就是 崔永元， 崔永元， 崔子源，您真能给人改名， 崔永元给他出12个题目，就是他欣赏1/3的题目，1/3的题目他说这个题目就没有什么大意义。被他抛弃的两个题目出现，我觉得是很值得讲，现在就越来越值得讲。一个是关于垃圾处理，第二个关于中国缺断水，但是中国的卫生间老漏水。 好，那就是崔永元不要的崔永元不要的垃圾话题，窦文涛捡起来。 现在是大题目了， 而且问题是那时候是20多年前啊， 是93年94年。 那到现在还能讲，表示这个问题根本没解决， 更严重了， 而且更严重。 现、就是、现在我算体会到什么叫垃圾围城，而且真是飞来疯啊，飞他是这个，我觉得中国这各地方之间都挺鸡贼的， 是， 就是你。就是跟政府好像也有关系， 当然， 因为现在安徽桐乡那边起诉的也包括了这个浙江乌镇那边的政府。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1400吨垃圾啊！你想，你家门口附近 是 某一天一夜之间一个垃圾山啊，这就是这个安徽的这个垃圾。然后会发现这个现象呢广泛存在。你往下看，这个呢是江苏南通一个叫什么江心沙还是农心沙的这么一个农场。出现了这一个垃圾山，而且呢人们就开始破案了。你再看下边，哎，有两条船 专门干这个事儿， 专门干这个事儿，外边还蒙上那个遮盖， 对， 然后呢半夜里就开始往下卸。这两艘船是哪儿开来的呢？上海市区的这个码头开过来的。所以这又揭露出一个原来长期以来上海就偷偷往外运， 实际上是一个产业链。你看起来是一个产业链，你看起来好像乱七八糟的，后面有很多的利益，有分层，有半合同关系，还有黑道关系。因为这全世界越是发达国家，垃圾里面的水越深。 没错， 你看你最早看20年代、30年代那个美国的一些很著名的一些电影片呢、就是美国主要大城市里面的黑道最早垄断的行业，其实不是其他的行业，最早垄断的行业几个之一就是垃圾处理，因为这里面的水太深了。 哎，我看过一个电影，好像是有个画家刘晓东专门到意大利画那个垃圾堆， 意大利也是的。 哎，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图，就是他就专门找这个垃圾堆来画。后来他先去了意大利一个垃圾堆，他发现呢，他说法也很有意思。他说有的时候啊，这个垃圾山呢、啊，这个就说绘画呀，只能驾驭比他气场弱的对象。他觉得那个垃圾太大了，他画不了啊，他画不了。于是他就选了一个稍小的一处。你看，这是刘晓东的作品，他就专门到，因为意大利的垃圾就很有名。我还看了一个电影，就是意大利黑帮操纵的。 那个教父中间就是有一个环，教父的第几集我记不清楚了。他中间有一个就是处理垃圾，他处理垃圾，我想是个产业链，里面还包括那个。就黑帮自己谋杀和打仗的时候，尸体怎么处理？对，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没有尸体，因为垃圾扩大来说叫废物嘛， 就是， 其实还包括人的屎跟尿， 就是 粪便，像大的什么垃圾什么整个产业链啊，然后小到黑道啊，在每个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来源啊。在以前呢、啊，很久以前就处理收夜香嘛，收那个粪便等等等等。然后后来呢，在香港呢，在我住的成长那一个区湾仔，黑道好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清洁啊， 是 收垃圾，每家的小小的垃圾。现在不是讲把整个城市搬走。 八十年代以前的事情， 以前啊，60年代、70年代、70年代收垃圾啊，我们家还要付垃圾费啊。 当然， 我还记得来家里来收垃圾的那个收垃圾费的是黑道，都是要么就是骨瘦如柴吸毒了嘛，啊，道友嘛，要么就是黑社会。 我们在美国的时候，这个有些华人就一样，说实际上会做生意，当然这是三十多年以前。8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说你要是中国要来一批人的话，双方都发财，就是讲那个处理这个屠宰场杀鸡， 对， 还有这个猪肉什么，很多东西美国人是不吃的，也不能够送到这个垃圾堆里去。 那您说 专门的处理， 这个属于 大笔生意。 对，我问您，这个它是应该是属于任何一个现代城市管理的一部分，但是为什么它往往容易沦入黑帮的手里呢？ 因为它这中间有很多的成本啊，是不好算的。你比如很简单的例子，到有些城市里面，你在意大利就是很有名，西班牙也有这个情况。它这个处理这个垃圾的时候，它那个费用是怎么样的分成？是很重要，那个地方政府有时候要找正儿八经的规范的公司的话，那个成本太高。 哦。 对，然后他就找一些半地下的人去干这个事儿。半地下的人呢，黑道拿过来以后，他也不敢雇佣正儿八经的合同工，就是我们签个合同，我要对你什么这个保险那个保险，中间还有污染呢，还事故了，还要死人了，一大堆事儿。 对。 那随时回，比如今天啊，垃圾多了，我们多要几个人；过一段时间垃圾少了，我们不要人了。你这东西有个合同在的人就很难处理的吧？这是一个非常不规范的一个产业，一个市场， 所以 这里面有很多的水。 这次运到安徽这个垃圾啊，他们起诉的有政府，也有就是发现都是没有资质的， 是 没有处理垃圾运输垃圾资质的。但是我不明白，那意思是政府把这个活儿给了他们吗？ 有政府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地方政府的这个监管和治理。因为你这个东西跟中央政府没关系的，你跟省政府也没什么关系。 那地方政府的这个 最低方的政府， 对，最低 最 基层的， 就在地政府， 对，垃圾部门的， 垃圾 部门的，他 是 你说他这个政府管事儿的，他心里清不清楚这东西实际是偷运到外省去？ 当然了，因为你在本地的处理这个成本，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在地的政府能够现在处理垃圾问题上都对本地的居民。他对这个本地居民以后，无论是贫困也好，他自己家的家属小孩上学也好，都被人骂。然后他在本地当官的这个也受到影响，因为你看看，在过去20年，中国大陆最大的造成这个群体事件的职业就是处理垃圾场。 哎，垃圾围 城，没有落成一个大的群体事件。 因为你说去告那个政府的时候哈。要看他具体告什么，因为可能告一个事情，告他监管不善。什么意思呢？他可能外包，因为他说，哎，不管哪个层级的政府哈，我要处理垃圾事情，可是我外包啊，我判香港叫判出去嘛，判给一家公司来做。可是现在偷运的可能是那一家公司，可是你作为包出去的，你是他老板，你又监控监管。那假如我告的话，通常是说外包承包的公司很多时候是黑帮嘛，地方的有利人。 至少我了解，在世界上说黑社会就是管着这一块。 对啊，他成立公司外包嘛， 有没有可能有利益输入？ 当然有利益输入，就是说处理垃圾中间还包括很多，就是处理就是说这个 非法的经营的一些痕迹。你看贩毒，刚才我们讲到了贩毒，啊，刚才讲就杀人放火，尸体怎么处理，还有这个打架打死人打伤人，这个过程中的武器弹药弹壳怎么处理，还有这个贩毒的时候贩毒的痕迹怎么处理， 白社会和黑社会的垃圾都需要处理， 还有黄社会的，还有黄社会 怎么处理， 还有的是啊，已经还有那个就是认那个叫什么非法打胎啊， 那个胎儿怎么处理啊， 怎么处理呀，这种都在这里面，都在这里面，所以黑道社会掌握这个东西，他掌握了这个城市里面最见不得人的很多秘密， 哎呦 呀，还有毁掉的账，毁掉的那个毁账啊，还有毁那个就是白纸黑字啊，还有很多的毁掉的账，贪污了，这个贪污的官贪官，还有他们很多走私痕迹，收集那些中间以前还是重要的，就是估计间谍或估计情报系统的重点的项目。 哦，怪不得有时候中央情报局也得翻垃圾堆，对吧？ 当年苏联的 KGB 是为了收集第三世界有些国家，因为第三世界他没有正常的一个选举，就他在台上的那个总统啊，或者是叫什么首相叫总理啊，他能当多长谁也说不清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他就看他健康不健康， 没错， 健康不健康他就要收集所谓的我们叫 human disposal 大小便吐痰，你知道吗，儿时身上的衣服，拿去以后都回化验，大钱你能弄到一点点大钱，那不是一点钱， 真是富含营养 是吧，大钱。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我曾经到我一个亲戚家啊，他亲戚有个小女儿，他也就是九零后的吧，我在他家住几天，然后我就看这个小女孩，哎，出门的时候啊，真的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今天的小女孩对吧，还带那个美瞳啊什么的，哎，这个收拾的，哎呦，他那个房间呢，我就没有办法看，就是哎味儿我就先出来了，臭袜子味儿，要不是女生内裤的什么，我一进去那里边就像一个战场，你说，所以我后来我就忍不住，我觉得是长辈儿，我就说他两句哈，我说你这真是吃一锅拉一炕啊，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对吧，你这房间，后来他说我们同学都这样，这为什么呢，就是我方便，我脱了我放椅子上，我自己知道放哪儿，我为什么我自己家里关着门不让人进来，为什么不能非要整整齐齐，他还有理，但是我现在想，你比如说中华民族或者说是后发国家落后国家，过去被西方人这个侧目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注意大小便， 对， 你光注意进口不注意出口，这个问题都是出口的问题，你看今天中国这个经济超高速发展，那这大小便的问题就是垃圾的问题， 你的也严重，这中间呢就是穷有穷的坏处，但穷也有穷的好处，这一点也是我做调研的时候感受很深，我1993年从美国回来，第一站是香港，然后到内地去做调研，所以调研的时候去的都是最很多很贫困的地方，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越是穷的地方越是见不到垃圾， 为什么呢， 人家不浪费啊， 都吃了， 不是都用了 都用了，哎呦，他自己倒会废物利用 啊，他都废物利用，越是最富裕的地方也见不到什么垃圾，因为他有钱处理了，最糟糕的是中间那一段，咱们中国现在绝大部分是属于中间一段，他又没有穷到把一切垃圾能够不讲究时间也不讲究卫生，手工吧分，然后很多就用掉了，他又没有富裕到有现代化的处理垃圾的这套设施，取在就中间这一段，所以中间这一段，所以你会分到很多档次。你刚才那些照片，就是说稍微比你高一档的，老把东西往你那儿扔，他把东西往那儿扔。现在还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中国现在扔的垃圾很多东西啊，不仅仅是脏，还有毒，带毒的。这是 什么毒？ 毒啊，化工啊， 化工，哎呦， 哎，化工啊， 哎，这次安徽的就是污染了水源嘛， 是啊， 在人家水源保护区嘛， 农药啊，这是毒品呐，农药的那个装农药的这个没用完的农药啊。这些问题这是非常严重， 还有那个黄产业的垃圾啊，对吧， 这个不是一般的脏啊，这是毒，你怎么认识个大问题， 没有，因为越穷的地方哈，看不到垃圾，要看我们看什么叫做垃圾了，他看不到我们中产阶级所说的垃圾，我们很多东西根本没吃完就丢嘛，就叫垃圾嘛，对于穷的地方他全部把它吃掉，可是他基本上他住的地方就跟垃圾差不多了，你去的那个地方你感觉分不出垃圾跟家里， 最穷的地方他没有我们现在讲加工业所产生的那些产品，因此呢他的东西都是 organic， 都是原生态的东西，不管多低档多脏，所以那些东西是很容易被消化掉的，或者被人消化，或者被家里的狗猫消化，或者被旁边的大自然所消化， 农业、农村是这样。 你比如说这个烂菜啊，就是 农村啊， 就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大小便呢、啊，都是大自然会消化的，大自然不能消化的是我们的制造业出来的那些东西。 哎，你们刚才说这个发达落后，这个穷富地区啊，家辉你是写小说的，你知道我有一个很富有文学性的一个联想，很有意思，就是过去那某个年代，我们讲要割资本主义的小尾巴，割是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割资本主义尾巴。我现在想啊，蛇口是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排头兵，也是现在深圳豪宅聚集区。你看，但是呢，隔海相望是香港。但是呢，我认为正相当于香港的排泄道的位置，你知道吗？就跟着香港的屁股， 现在下水道， 你们 香港的下水道。 这个当年的港英当局一度把这个港深边境二三十公里啊划为边境禁区，所以垃圾填埋区、屠宰场，就你说的这些，我觉得就是下水道的地方全在这儿。但是现在蛇口那边啊，卖的那个贵啊，都接近香港的价钱，那些豪富。但是他们现在有个大问题，就眺望海对岸的资本主义的小尾巴，一阵阵臭味儿、 臭味就来了。 这是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这是现在两地之间这个反映很大一个问题。你看，这就是在香港的屁股这个地方，他们过去港岛当头的话，他把屁股冲着我们深圳，对吧？ 对。 然后有这个垃圾填埋场嘛，屯门垃圾填埋场、打鼓岭垃圾填埋场，这么大的，你看这个范围，你再看。什么上百万平米，而且现在港府呢还要进一步再挖大，再扩建，那边就是深圳的地界儿。你看，这就是香港这么大一个区域的垃圾填埋，每天这就是上千吨呢。就是你再看下边，你瞧见没有？ 对， 哎，多美！ 对， 就是一边是深圳的豪宅，一边是香港的垃圾场， 对， 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是 两边的受害啊，香港这边我的学生们每个礼拜去做的事情就是海滩捡垃圾， 捡垃圾， 那些垃圾都写着简体字，就是飘过来， 飘过来 啊！大家都说，你看您我们的特首啊，梁振英啊也去捡了、啊，大爷官员去捡，去捡都算了，还终于忍不住也说了一句话。对呀、啊，哈，是简体字。连我们特首都承认的时候，那事情有多严重？所以我觉得香港跟深圳当局应该好好坐下来， 我讲 去谈，一起去找更穷的地方，然后跟他们说，哎，我们两个地方都有钱了、啊，现在给你买，你把地方让我们一起来放垃圾。 我们深圳人都讲什么？说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桥头堡蛇口，对吧？社会主义改革的桥头堡，现在我们是热脸贴着你们那个脏屁股。 对， 你要谈呢，至少不能让我们热脸贴个冷屁股，你也得好好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是我们屁股一直都在啊，你的脸慢慢变热而已、啊，你不要那么热 就好。珠三角。这个在环保污染和垃圾处理这一点上，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到了利益共同体的这个地步了。以前可以害人，用害人的办法，害人办法多得很，我都知道。 哎，有什么？ 一个举个例子啊，还有一个就是例子，你像香港很多的本地填垃圾的很难，找到地方很难，成本很高。以前多少年来，我听他们搞环保的人讲，香港都是跟内地比较穷的广东把东西运到人家，是吧？哎。这种事情现在做起来越来越难，只有现在两边好好的把整个的，至少你第一步把大珠三角范围，把这么一个我们讲就是说全中国大陆经济最发达的，也是互动最强的，也是最外向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要好好搞好。而且这些地方呢，我觉得最好能给我们提供好的这个榜样的，就到英国去找一找样板。 啊，英国做的好。 英国现在已经开始在考虑，因为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它已经吃够了以前我们讲冒烟的那种产业、污染产业的苦，所以英国现在的城市设计国家在全世界比美国要先进的多，因为它的这个，它想做成一种什么样的，就是中等的这个城镇的规划，到了2040年、2050年、2060年呢，它有几个指标，能够做到50万人口的城市，基本上不需要有垃圾。出去，全部就在50万的这个生活区里面，全部都处理掉了。这才是到了我们讲循环，良性循环。我们一步达不到这一点，但是我觉得以香港为中心的珠三角，现在应该朝这个目标去努力。你看看香港现在很可怕，香港就是以前，现在还有这种情况，就是买了一个新的这个单元，是不是？卖单元，它里面都装修了，搬进来的人90%把那个房地产公司送的那些东西全部拆掉，往外一扔，一扔就是一车子啊，里面的那个叫做什么很低档的那些装修一样，这是很不像话的，因为那都是化工啊。 这种东西都是要以全世界最高标准作为我们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就说现在咱们的脸整容整得不错、屁股太脏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看这个丁老师刚才指出的其实是一个从国内到全球的一个同构的问题。你看这些年看见的就各地民众起来的这种啊，你看从国内来讲，这个地方的垃圾废料偷偷弄到另一个地方，从世界上来讲，发达国家的垃圾我也见过，经常有报道，那个轮船呢、就是运到拉丁美洲啊，或者运到一些落后国家， 运到非洲， 甚至是核废料，好像台湾也有这种。 对，台湾我经历过那个阶段，我正想说那个蛮成功的，至少台北哈，马英九年代哈，因为我看见他整个转变嘛，在台湾，这马英九开始他当台北市这市长的时候，推动付费。就是要向政府买那个垃圾袋，要买垃圾袋。假如你不用政府的垃圾袋来丢垃圾呢，叫罚款，找上门。那你买了，第一个你要付了钱呢，你就会省着用了。以前随便拿个什么超级市场的塑胶袋，我随便一天弄十包垃圾，现在不是要省钱嘛，我就弄了五包。那另外呢，就回收嘛，在每家每户给回收费哈。那个完全经过几年的教育啊，我每一次寒暑假回去，看到我小姨子啊，我台湾的家人啊，完全整个概念改变了。 当然， 把所有的垃圾回收利用哈，不会 所有的好习惯靠两点，第一个靠钱，第二个靠法律，然后慢慢才进入到人的自然习惯。你不要以为人有多少人就是说没有这两点，自觉做的人是很少的。 就等于到最后最理想状态，就是源头上人减少垃圾， 把这个事情给启动起来。 您说那种心理，你比如说我在日本啊，说起来也就挺丢人的，就是说我怎么日本的街头垃圾桶并不多呀？ 对， 结果我吃了个饭团子，拿着个塑料袋儿，我这么脏的人，我真的就不扔， 不好意思 扔，我就好像找到一个地方， 就是、 而且真的人家分类，这是什么瓶子，这是什么纸，我就真的那么放。但是我又回想起，我怎么在咱们的祖国之内，我 大部分地方你谁就扔掉？ 对呀、我就 不扔， 肯定是我呀， 就是 会有这种行为的， 因为你看到别人丢嘛。你看到别人丢，你觉得那个坦白讲，那种心理啊，我感觉是，你觉得那环境不尊重你，你也不会尊重那个环境的。可是日本街头你看到干净，你就觉得环境尊重你，然后你尊重那个环境。就像我经常举例哈，去台湾玩的香港游客，可能从来不去那个书店的，他去到比方说成品啊，装潢很漂亮，大家很安静。平常那种吵闹啊、不管是香港游客也好陆客也好，平常很吵闹，马上把声音缩小，因为你感觉到那个环境尊重你，那你就会尊重那个环境，是互动的嘛。到底那个因果怎么开始呢？可能像丁老师说，法律跟罚款啊，像香港反贪的成功经验一样嘛。当然吧，那个遵守法治什么现在已经进了血管了，可是刚开始就是罚钱嘛，坐牢嘛，法律嘛。 你像我第一个收到的这个很有幸的，就是在美国那个一开始的时候，人们也是的，不在乎这些事，因为他地大物博，能扔垃圾的地方多得很， 对吧？对。 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80年代的中期开始的，而且全美国最早开始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而且呢，就是说浪费垃圾就乱扔垃圾。就是说你每一个户每一个公司超过了扔的量多了你要多交钱。从全美国就从两三个试点开始，我住的波士顿的 Cambridge 就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就高校区啊，就是全美国的试点的第一个地方，我就看着这个好习惯怎么一步一步起来的。那真是学习啊，那真是学习啊。 但是我问， 真是学习。 我问您一个问题，丁老师，你说啊，那为什么是上海的垃圾就扔到南通了？那为什么就没有南通的想把垃圾运到上海郊区呢？ 就成本太高啊，就都到底很简单的，就是成本太高，包括经济成本和法律成本太高了嘛。因为第一个，你从南通把垃圾往上海运的话，你沿途你雇的车子，你的车子太脏了，人家不让你进去。呀，香港、上海有钱，他雇佣的警察和交通警察很多，但你不会去打马虎眼就给你走进去了。上海里面那个地方所有的寸土寸金，你想找一个地方扔垃圾你找不着， 而且 车子里面要不断的转， 而且 到处都有摄影镜头， 而且中间有歧视心理了。 就像你乱丢垃圾，你不会跑去豪宅面前丢，总是看到贫户就丢了。 老板，我们落后地区当茅坑。